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全市各级党政机关、群众组织以多种形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女子20公里竞走中国选手获得冠亚军，刘红为中国田径摘得第一枚金牌。 市安监局依法责令一家小型油库立即停止使用。 单双号限行期间，城市路网总体运行压力明显缓解。 周末批发市场等地区交通压力突出。 公交车载 WiFi 下周一起断网升级改造。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在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政协文史委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方婷、古平两位九旬老英雄带着自己手写的发言稿，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方婷老人对沦陷时的情景记忆犹深，说起当年被日本迫害的民先队员，老人一度哽咽。他坚定地说，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打日本、干革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92岁高龄的老战士古平讲起当年他转战平北根据地，在敌人扫荡中艰苦地办着报纸，经历过无数个生死瞬间。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纪念抗战胜利之际，我特别怀念74年前被日寇残害的战友。在市直机关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上，九旬抗战老英雄张彤向100名党员干部讲起了那段烽火岁月。1940年，张彤老人在苏北盐城参加新四军。1941年7月，学院师生遭遇了日军大扫荡，牺牲了30多人。亲历血战、目睹师友在身边牺牲的老人呼吁：“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据介绍，市直机关围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通过组织18000多名党员干部观看“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邀请专家做主题讲座，开展老干部征文等，弘扬抗战精神。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延庆县举办以“不能忘记忆平北战士，颂家国情怀”为主题的首场宣讲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延庆县领导、抗战老兵代表、劳模代表、驻延部队官兵代表、学生代表、文明引导员代表和城乡居民代表等近300人参加了宣讲会。宣讲会上，来自平北红色第一村沙塘沟村老党员胡永旺、抗战老兵家属古梦和驻延某部官兵肖志远等7名宣讲员，以慷慨激昂、饱含深情的语言，讲述了抗战期间归川儿女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抗战故事。 新闻广播消息，2015年田径世锦赛第7个比赛日，女子20公里竞走，中国选手包揽冠亚军，刘红以1小时27分45秒夺冠，为中国田径摘得首金，吕秀芝获得亚军，乌克兰的奥利亚诺夫斯卡拿到季军。 位于朝阳区东四环的来锦文化创意产业园是利用原精棉二厂旧工业厂房改造建设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它也是北京产业结构调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缩影。昨天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28家中外媒体、40多名记者走进这里，感受北京文创产业发展的勃勃生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大家看 看到的这个锯齿形斜屋顶的都是北采光，这个是棉纺织厂一个建筑的特色。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们走进园区。闹中取静的园区里是一排排整齐的白色矮楼，如果不是它的结构泄露了秘密，很难相信它完全是由棉纺厂的旧厂房改造而来。中国数码文化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到现在已经在香港上市。该公司客户关系部负责人吉宇可告诉记者们， 这个产业园的话会把很多的文化娱乐公司集中在一起，而且这个位置又非常的好，我们跟来景创意产业园的发展都是挺同步的。 据来景文创园综合运营部经理陈淑杰介绍，截止目前产业园共吸引了170家企业入驻，其中包括5家上市公司，园区的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老的精明二厂因为这个产业结构的问题嘛，它本身的产业效益并不好，那么通过我们把它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一年营业收入我们拿到1.3亿，这个跟原来老的精明二厂那是完全不同的。 来景文创园的发展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北京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副巡视员陈永平告诉记者们， 北京市文化产业在服务业里边仅仅排在金融之后，是排第二位的。文化产业 GDP 的增长值已经达到13%，按照国际惯例6%就可以算支柱产业了。 来自澳门月刊的记者齐继格说，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解决了很多就业，而且一些新兴的产业附加值也很高，这样呢能提升国家首善之都的一个软实力。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 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 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神那贝诺咪，神那贝诺咪，神那贝诺咪，阿古德吼，阿古德罗拉巴鲁拉。 上面这段音乐来自于2011年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的片尾曲《彩虹桥之歌》，是一首台湾赛德克族的古老民谣。他唱的内容是说：我们在山里追猎，我们在部落里分享，我们在溪流里取水，愿我为此献出我的生命。表达的是赛德克族人为了保护本族的山水和祖灵，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赛德克·巴莱这部聚焦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往事的电影，在台湾砍下了2亿人民币的票房，并且在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一口气包揽了13项提名。其叫好又叫座的成功，印证的是台湾人民对于抗日历史的铭记。台湾的抗日历程道阻且长，从1895年被割让，我们中国的宝岛被日本侵略者实行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因为黑暗笼罩得太久，台湾的光复来得有险不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赛德克·巴莱展现的台湾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纳鲁道率众反抗日本政府而发动雾社事件的故事，让人感受到了莫纳鲁道及台湾少数民族至死不渝的抗日精神，而这种抗战的记忆也是惨痛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陈浩研究员介绍说， 当时许多赛德克族的妇女啊，为了激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呀，抛弃掉所有的这个后顾之忧，义无反顾的去杀敌，那么好多妇女呢就在那个山坡上那个树上呢就上吊自杀了，有的呢一棵树上吊着好几个人，那个树枝啊都被压弯了啊，所以说非常惨烈。 从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直到1945年台湾光复，50年期间，像雾社事件这样较大规模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就有20多起，谱写了悲壮的反抗日本侵略的英雄篇章。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告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25号，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将军宣布受降命令，台湾重入中国版图。中国军队在台湾基隆登陆后，台湾民众传颂着杜甫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诗句，热烈欢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0月25号，由此成为台湾光复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陈浩研究员在访问台湾时，也曾从台湾抗日志士后人口中听到过对于台湾光复的记忆和感受。 他们的父辈亲眼目睹了这个台湾光复，像那个邱逢甲他的侄孙女啊，那邱秀芷女士，林朝栋啊他的孙子林光辉先生，还包括那个台湾著名的学者王小波先生啊，他们直到今天一提起那个台湾光复仍然非常非常的激动。他们经常会引用当时就是台湾人民那个在台湾光复以后啊写的一些日记也好，还有文学作品也好，里面提到一些话，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然后母亲温暖的手还拥抱了我们啊，然后经常会引用这一些文字。 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里，台湾有多达65万人在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是中华儿女在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历史画卷中光辉的一个篇章。目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在筹建一个专门的台湾馆。陈浩研究员介绍说， 这个展厅啊，它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主展厅连为一体。通过主展厅侧边的一个门通到这个台湾展厅里面去呢，是寓意呢，就是说台湾跟祖国大陆是这个血脉相连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啊。为了突出啊台湾同胞啊50年这个不屈不挠的这个抗日历史啊，有必要建一座专门反映台湾同胞抗日的这么一个展馆。特别是在现在就是说这个日本一小撮这个右翼势力他们否认侵略历史，做出一些伤害中国人民的这些错误的举动，所以说我们有必要以正视听。我们在今年的10月25号台湾光复纪念日之前肯定是要对社会开放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本月，全市启动了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逐一排查危化品仓库、危化品违规混存等行为。检查中发现的一座小型油库，昨天被市安监局责令停止使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当市安监局执法人员来到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内，看到这座小型油库大门紧锁，附近也没有保安员在值守，与油库一墙之隔的就是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研究院主管安全的负责人解释说， 油呢是从外边我们定制的油先存在这儿， 但是你储存那个危险化品的时候你也要和， 没错，应该的，应该的。是， 但从现在情况来看，那你认为它的危险程度呢？ 肯定是把它作为重点在管控， 它基本的周边安全距离和安全防护设施都应该有什么？ 后边那个加油站它是后街，跟它的那个距离我不好说。 这座小型油库现储存了10吨左右的汽柴油，有5个地下储油罐和3个地上储油罐。 它这个现场的堆放比较杂乱，外边只配备了2个8公斤的干粉灭火器，包括一些消防沙的配备，包括一些灭火毯的配备，现在都严重的不足，完全不能够达到它的现场出现事故的一个初期救援。 对于油库与加油站距离过近的问题，执法人员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它本身作为一般易爆的场所，必须符合安全监局要求，如果不符合，我们是不管它是不是先建或后建。 在检查另一处存放易燃易爆气体钢瓶的场所时，执法人员也发现了严重的隐患。 你现在告诉我多少种？ 大概4种左右。 别大概， 我说不了。 那这院不归你管？ 院归我管。 你作为安全的，这你应该是了解。 没错，您说的都对。 一个库里边的瓶子是5颜6色的，规格大小不一的，可以吗？ 严格来讲。 这个危险性是有的， 他们可能就是比较随意吧。 那您不是也检查吗？天天 也查呀，可能是熟视无睹了。 市安监局当即下发了整改通知书，并且责令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油库停止使用，等候进一步处理。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察中心28号对之前出现排放超标的雪花啤酒厂复查，发现其超标生产线已经停产。8月24号。市环境监察总队联合市环保监测中心对市级限产单位平谷区华润雪花啤酒北京有限公司燃煤锅炉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氮氧化物涉嫌超标，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关停涉嫌超标锅炉。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28号从市交通委了解到，8月20号到27号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实施期间，城市路网总体运行压力与正常工作日相比明显缓解，日高峰平均交通指数2.9，环比下降49.9%。

市交管局通报，从28号开始对海淀区甘家口地区建安西路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车公庄35号院南侧路、西三环辅路至车公庄35号院东侧路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车公庄35号院东侧路、车公庄35号院南侧路至车公庄西路禁止机动车由南向北方向行驶。建安西路北太平庄至花园路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 近日，北京儿童医院接到一个异物呛入气管的病例，这一异物长9厘米并且带刺，卡在2岁患儿直径仅有4毫米的气管里。异物是母亲衣服上一根金属链饰品，目前已被成功取出，患儿已经出院。 北京市科委、迁安市人民政府、京津冀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28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将共同推进迁安钢铁行业整体改造，推动首都科技成果在迁安转化落地，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也将因此受益。 北京亦庄全球路演会28号举行，从北京亦庄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501个参赛项目中决出的36个项目参加了路演会上的首秀。这些项目涉及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产业。 2015北京金秋优秀剧目展演28号在中国评剧大剧院开幕，评剧《母亲》作为开幕演出与首都观众见面。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8度。今天上午本是天气多云，午后开始天空状况逐渐转差，有全时性的雷雨出现，请计划周末出行的朋友别忘了携带雨具防雷避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倾听民意， 新闻热线吧， 关注民生。直击现场， 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车辆已经停在了南二环的九路上， 现在你的工作人员正从屋里搬出几个大的。 追问真相， 你这个能支持就是那个查房委吗？ 能。 那我要查一下 65159063，您的参与我的力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家长质疑幼儿园乱收费，集体办园经费如何保障？怀柔一小区消防栓没水，消防设备成摆设可举报。下面是详细报道。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的马先生给新闻热线65159063留言说，他的孩子在下个月1号就要进入四季青镇长青幼儿园小班接受学前教育，但是入学前幼儿园多种收费项目让他难以接受。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走访调查，来听报道。 四季青镇长青幼儿园是一家一级一类的幼儿园。再过几天，马先生的孩子即将进入这家幼儿园。但是马先生在为孩子跑入学手续的过程中，对于园方的收费项目提出了质疑。 第一个叫早期阅读，然后第二个叫科学动手，还一个叫思维课程，这三个兴趣班吧，是你必须得交钱上的，融入在日常教学中的。 2011年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就曾联合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严禁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那么，四季青镇长青幼儿园是否存在马先生反映的违规收费等情况？幼儿园护老师向记者解释： 我们昨晚连夜开的班，我们停这三科。但我想把这三个专业的情况给你说一下。我们是作为这个就是课题实验员，只收的材料费，没有学费。 幼儿园范园长表示，长青幼儿园并非真正意义的公办园，而是介于公办与民办之间的集体办园。之所以出现部分家长不理解的收费项目，是因为经营压力导致的生存空间的缩小。 既不是公办，也不是民 办。 那么这样的一个性质呢，我们其实特别的两难。我们有的时候说自负盈亏，自收自支，整体成本的上涨的话，每个小孩子每月的保育费，他连教师的工资都不够。可能作为上级来说呢，要这个办普惠的幼儿园，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正大规模的这个幼儿园，它的成本是不足的。 对此，北京21世纪实验幼儿园园长、北京市政协委员朱民表示， 集体办园呢，收费的标准还是跟公办幼儿园一样，但是呢，它要像公办幼儿园一样进行投入的话，确实是在投入的资金上它有一部分缺口，它导致了它运营的困难。如果说不让他收费，那就进行精确的成本核算以后拨款到位。如果不能补足，制定相关的政策，能够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收费，维持幼儿园运营。 家住怀柔区雁栖镇雁五园小区的西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里的消防栓一直没水，成了摆设，居民们担心火灾发生后没有水源。 就我们这儿从2013年入住，他那我们这门口有那个消防栓切的纸条以注水，直到现在那个管道一点水都没放，没水。我经常开那个试一试，物业经理说我们没法注水，我一放水主管道就都炸了。 天津市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本市也多次开展安全检查，排查安全隐患，避免事故发生。记者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北京市消防局火灾隐患举报热线96119，工作人员说， 就是我们会有执法人员去核查， 然后如果他这个确实就核查的是属实的，那怎么办呢？ 就会解决呀。 是咱们催物业给他装水还是怎么着？ 这个具体是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之后的事儿。 记者搜索发现，本市多个小区都出现过消防栓里没水的情况，有的小区甚至是在火灾发生时才发现消防栓里没水，耽误了灭火。原本是保障生命安全的消防栓，却成了摆设。您如果发现类似情况，也可以拨打96119举报。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路况方面，目前北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